锵锵三人行，我看咱们这个昨天是成功的把我跟这个于飞的绯闻聊成了跟冯唐的是吗？ 是 并没有， 你跟冯唐老师的。 是我们俩要宣告出柜。 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说，你说我是种什么心理？因为我经常特别羡慕他，他从小老考第一。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流露出来的这种自信呢、啊。当然，甚至有些人就说你自恋，但是你知道吧？我就是一个，我这种是一种受虐的心态还是什么？你比如说，就像于老师，咱们当然欣赏了，对吧？但是呢，我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优秀的女人，她就不该属于我？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怯得慌。你能理解吗？ 你跟你妈 这种人才不能理解。 你跟你妈谈过这个事儿吗？啊，你跟你妈谈过这事儿？ 我妈有时候给我一些很好的人生的这个忠告，我都记在心中。比如说，我妈就经常说相好莫提前，提前伤情感。这就在我一辈子无数次的我都体验到了。 奸情出人命啊，赌博起贼心。 这是你妈给你灌输的是吗？哎，于老师，这个还想谈独身吗？ 我。啊，我们可以谈，但是我就是你，这不是我选择的这个生活状态。 昨天你讲到的一个结尾， 嗯， 我给你用句诗总结， 嗯，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这个所谓的独身女子，优秀的独身女子， 嗯， 她会处于一种叫什么呢？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有过啊， 都付出过，都尝试过，嗯，对吧？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哎呀，就是重新再跟一个人呐。由陌生到熟悉，再好一回，是不是觉得有点没这个力气了一样的感觉？ 就烧过的柴火再烧一遍，怪怪的啊。 或者说，许多 每次都能烧。 对对，我是老房子着火没法救，是吧？好像你像他的生活非常充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很多这个还没有结婚的女性啊，哎，就跟他很像，就他们首先经济自主。他挣的钱比我多多了，然后呢，这个 各种爱好，嗯， 对吧？交往的都是文人雅士，而且自己也爱读书，而且自己在家里的生活呀，井井有条到男的没法跟他过，你知道吗？他 还养点多肉植物，养条狗，这男的就进不去了 啊！他打开个抽屉，他的每一个袜子，他都卷成一卷一卷一卷。 你怎么知道的 啊？ 你连我的抽屉就袜子的你都看到过吗？ 你确定是袜子？你确定是袜子吗？ 说 你确定是袜子？ 我就是说他太细致了，他太细致了。 基本都是什么颜色的 啊？都是你喜欢的那种颜色。 这个料有点大，我怎么不知道？ 不是，是咱们那个另一个女朋友告诉我的， 是吧？ 好吧，好吧，啊， 你问的好细啊！ 对对对，哎，你说冯唐，你也有很多优秀的妇女是吧？跟你特别好，你为什么没有跟他们就怎么着呢？ 因为我是妇科大夫，大夫，你懂的啊，就 大夫怎么了？ 你老忍不住从生理的角度看他， 你不能趁火打劫嘛，你要多抚慰，总是宽慰，有时缓解， 人家又没找你做妇科检查， 那也习惯了，就我觉得很大的程度还是怕麻烦，实话讲， 而且很有意思，你说女性哈，啊，对这个性有没有兴趣？我发现呢，她写的小说里边有很多情色的内容。我曾经认为，我说哎，女性会不会有点怕他呀，或者老写这个，但不是，我特别吸引这个女青年。 听说女生是一边看一说，哎呀，如果把这些描写都删去那该有多好啊，然后一边就看完了。我听说多数状态是， 但是删去了就等于没看了， 我就不知道。 哎，咱们这个可以转转话题了啊。这个转一个，现在呢这个 扑倒， 你看我就是今年是凤凰卫视20周年啊， 嗯， 又是这个于老师演的这个剧啊，大热， 嗯， 热播，对吧？所以为了回馈观众，我基本上今年呢，把我一个二个绯闻女友全请出来了，对吧？所以呢，我就不得不讲讲他现在这个宣传，我有时候为他的人身安全也有点担心。你听说刘亦菲了吗？ 哦，我刚刚听你说的，嗯。 你平常不关心这些新闻是吧？ 嗯，不会主动去关心，嗯。 你比较关心。嗯， 我手机上装新闻客户端，有时候会推送。 你当时刘亦菲这个情况，你的判断是什么？ 应该还是粉丝疯狂过火。 那 你不就是要抱一下吗？怎么咣叽连人带身子就给摔倒在地上了？ 就是你难免也会碰到一些就是疯狂的不理性的那个粉丝吧。 对的、 啊、对， 你没碰见过 啊？ 你没碰见过？ 那一般都是我对人家疯狂，不是对我疯狂。 比如说当时跟于老师哈。 对，哎，于老师，你现在觉得他这性格这么内敛沉静的人，整天现在都得宣传了，你自己觉得心里拧巴吗？ 宣传其实一直有，就是每部戏配合的程度不一样。 嗯 啊、其实十几年前拍戏也宣传，只不过网络没有这么，就是不像这个那么发达啊、我倒挺怀念十几二十年前，其实就是一部戏放你配合 的 也就是 站一下台 首映，然后或者就是配合几个有记者的采访，你谈一谈戏，谈谈工作就完了。嗯，但是现在因为你可能随时你点开网络你都能看到，而且随时一个人拿着手机就能拍你啊，他要看到了就可以拍你，随时可以传到网上，所以特别普及，你才会觉得好像铺天盖地都是。 你现在有没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我还好，因为我还是比较有选择性的，我只选择比如说跟戏有关的访谈啊，啊，说戏或者在这个戏的期间，啊，其他我做的很少。那我觉得，我倒没有觉得有特别的不安全感，但是我觉得，这种网络拉近了这个粉丝和这个叫什么演员之间的距离啊，那有些疯狂的可能也会存在。嗯， 你愿意跟粉丝发生这个互动吗？ 我其实我自己认为，对于我这个职业来说，最好的互动就是我通过角色啊跟他们互动，就让他们有感同身受，或者你演的这个角色人家觉得哎呦有像生活中我的部分，或者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哎，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互动。其他我觉得我也不太习惯吧。 嗯，这台还是比较习惯这个深受尊重的人民艺术家的这种想法哈。 哎，到仁义里演戏的。 对，冯唐粉丝多。哎，你对粉丝和偶像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里边有好多非理性的成分。开始可能还相对理性，说哎我喜欢你写的呀，我喜欢你演的呀、慢慢呢他可能会产生一些医学上叫妄想的东西，会自己给自己带进去，然后会产生一些比如说以为他是你什么什么人呐、以为你会对他有什么样的情感呀、等等，就会有一些互动啊、一些幻想的东西出来，其实全是在脑子里。 其实这样的人你是因为现在就是说你能知道看到一直有存在的， 他们都爱老爱讲粉丝。我后来啊，我琢磨他们这个心理啊，因为可能我也有很少的几个粉丝啊，我就琢磨这心理，粉丝和粉丝也不同，有的粉丝呢是比较理性的啊，我估计像于老师很多粉丝，你能看到微博上看得出来，他比较成熟， 中年成熟男人， 不是有年轻的，有年轻也不怎么搞姐弟恋呢，是吧？哎，你的姐弟恋是怎么回事？ 啊，我演的角色 是，我怎么那天看见一个标题，说于老师说于飞鸿坦诚姐弟恋， 不知道是戏里面吧？ 你没公开跟媒体说过这事儿是吗？ 说什么呀？ 防得挺好的， 下套。那个，他 现在那个小十岁哈， 没，瞎说的啊。我是说啊，这个，但也有些粉丝啊，我觉得他在这个人偶像身上寄托的这个感情啊，你真的是不能小看。我觉得相比之下，偶像都变得非常娇弱。你知道我作为主持人呢，有时候会被骂呀。就是好比我们老一，说实在的，就是这个老人啊，已经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了。我觉得，比方说，我要是跟冯唐在一块聊天，那就互相挤兑着，你损我两句，我粉你两句，你觉得这没很正常，没什么吗？ 没错。 但是你知道冯唐的这些个粉丝啊， 就不干了， 那可能就完全不干了。他会觉得我的偶像不能容得一点点的调侃玩笑，甚至如果你让他觉得有点尴尬，有点不好意思。那你就太不是东西了。 咱俩那几个粉丝我估计还可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性，比较开得起玩笑，幽默感多一点。 可能那些纯明星的那种偶像粉丝可能有点问题。 你说你看他有时候简直是有一种类似于有时候是类似于母爱的情感， 是 就是孩子嘛，这是我的孩子，对吧？有一时候有的时候呢又类似于一种父母，就是怎么说呢，你他是孩子，你是他的这个导师的这种感觉。我老觉得这个里边有人性很深刻的一种东西，就是你看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是他会有一种类似于宗教一样的需要，或者说我们的人生需要崇拜。比方说咱就不妨说，我有时候看看这个当年的那个纪录片，你说当年的很多年轻人对毛主席那个那种感情，那种劲头，其实背后的心理机制你觉得类似吗？ 人需要一个灯塔，就像船在夜里面，你需要一个东西闪烁。比如说你假如说你是灯塔，我是你粉丝，我就希望呢你按照我脑子里的想法，当然是基于你一些特质，然后去说话去表现，然后我自己呢心里好处相当于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定海神针，有一个灯塔，我能看到说哎，我往那个方向去，只要他在我心里就踏实。其实是这么一种心理，宗教也好，领袖也好，明星也好，多多少少都有一种有一个需要一个灯塔的感觉，其实躲不开的。你小时候长大，就是我小从小长大也会有所谓的带引号的偶像，就是 是谁？我倒想知道，你从小到大都迷恋过谁？ 邱淑贞嘛，没有开玩笑。 邱淑贞， 然后跟王晶一样的，哎，这个你会希望有一个 role model， 有一个你的楷模，这个楷模呢，在某种程度上把一些很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具象了。他怎么说话，他怎么做事，然后他做了哪些东西，然后你会自然不自然的跟着他去走。我这样其实在成长过程中省了很多事情，就 其实是一种情感寄托吧。我觉得 你做演员你也会有 role model 对吧，也会有自己在某种阶段比较崇拜的人。 对，有喜欢的人物。 哎，我问你，他们说这个女人的爱情里一定要有崇拜，你觉得是吗？ 看年龄段了，我觉得小姑娘是小姑娘的时候。 你现在呢，就得是鄙视是吧？ 那现在就有怜爱哈。 平视。 你现在就得平视。 对啊。 但是你能理解小姑娘？ 我能理解啊。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很难领会。 小姑娘都会有过，我小时候也会有过啊。 崇拜到什么程度？ 就是肯定是人家的经历，人家的知识面是你在这个岁数还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的，或者是你了解到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哇那么了不起，就会有一种崇拜的感觉啊。 那是爱吗？ 他那种崇拜会激发你那种爱吧。那是不是成熟的爱？那可能不见得。那这种崇拜又能维持多久？也跟着这个女孩子， 而且 看你是男人的成长。比如说这女孩子成长很快，那男人还在这儿等她到可以平视的时候，她就觉得哦只不过这样。如果她成长还超过你了，那可能就觉得那些都是 所有的男人最后都会现原形的是吧？ 所以我 觉得才会有恐惧对吧？ 不是，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关系最重要的是相互成长。 相互成长， 对， 共同进步， 对。 所以你当时如果跟于老师，你会进步得更快，因为你总有担心被于老师平视或鄙视。 这样你看，对有些像我这样的亚洲男人来说，可能就有压力。他也许找 平视都有压力、啊，一定要人家仰视你， 不是不一定是仰视，就是哎，你说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这个生活质量较低的表现？我接触的啊，也不一定是我，有些男的。他实际找女人的想法是很有问题的，就是说， 比如你， 不，冯唐吧， 知道胸大的， 他，你知道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比如说男人拼杀的战场，或者放在他的作品上。于是呢，当他跟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希望得到休息，而不是你还跟他讲，咱得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好家伙，这家多现。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说你设定一个 机关设定一个概念，我老在那儿想，其实这是个自然的过程。嗯，我知道你刚才说特别代表你的想法，但就算你找了一个仰视的人，你也得跟他共同成长，因为小姑娘总会长大的。 我改了行吗？我改了，我早就改了， 戒了。 要拿老眼光看我，我现在可以跟你共同出发了。 而且就，他就属于那种上次有一个话题，就是，我现在理解为什么大家认为你是直男癌了。因为你总是 就像大家认为你是直男癌， 不愿意跟人做交流，总是小姑娘说：“哎呀，那个肉体挺好的呀，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不愿意跟人分享，就是你平常日常厮杀的这个心路历程啊，跟人聊聊正经事儿啊，总是把人当成哎呀这个小姑娘嘛，瘦高白瘦。 对，她就是这样，她其实聊正经事都是跟男性啊，跟她的这个就是身边的女性，她其实她喜欢那种比较简单，不需要她多聊。啊，比较好安抚的， 就像植物型的女生。 嗯，也许这是我的过去，但是从今年，我早已经年初就宣布了，今年是我的女权年。嗯，我要为女性说话，而且我就要认识到，就说我一定要尊重女性。于是今年我就想到于老师的时候啊比较多，我们俩这个交流啊，这就我就又说到这个地方。哎，冯老师，就是说。你看啊，有些这个粉丝，就我也有个别的了，就说我老是回复他们，我说咱要开玩笑这么说说，就这么说说，可是要较真儿的话，对吧？我烦这个词儿，就是说什么 fans，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中文更有意思，你看中国古人讲什么，我喜欢那种也可以叫粉丝，中国古人讲知音，也许我讲得很老土，但什么叫知音？我更喜欢那样的人，就是咱们是平等的嘛。 是的。 什么叫知音？你看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成语叫周郎顾曲，曲有误啊，周郎顾啊，这周郎在这儿喝酒，旁边一个音乐家在弹奏，弹错了一个音，啪，周郎看一眼，这个音乐家知道，他懂，只有他懂，连我的一个小破绽他都知道。中国人讲这个高山流水觅知音呢、啊、就是你可以，甚至你是真正了解我，你不是说崇拜我，而是说你真正懂我说的话。哎，你怎么乐成这样？ 他忽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从这桌子底下一下跳到桌子上边， 从武大郎 不适应， 从武大郎变成西门庆了，是吗？去广告，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刚刚咱们不是说到这个两个人男女关系中共同成长的问题吗？咱们俩其实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他之前娶的那个太太好像也是18岁就跟他年纪比他大十几二十可能那个女孩子也是崇拜很喜欢然后有恋情对吧但是可能十几年了吧听说现在也是离婚了对不对我就觉得女孩子可能也在成长从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崇拜的过程他从18岁长到30他在成长 对所以你现在的这个说法我也就觉得像你看我们周围平常碰见很多小女孩那90后的跟我们谈独身主义啊谈这个婚姻呢、啊、还有一种女孩子是怕老所以他们为什么特别崇拜你呢就觉得哎我才打身上学会一个词儿叫冻龄啊说你连年龄冻住了是吗 年龄没有冻住 脸冻住了 每年都在长 脸冻住了就是说他怎么都不老所以他们就说会觉得哎呀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哎呀我要不赶快嫁人过了30岁怎么办我要老了回头率也没有了我到时候怎么办哎那个时候我讲的就表现出你说的这种成熟了我就说我的亲身体会是什么呀我说啊你的想法会变的人是会变的而且据我的观察就咱们身边的这个女性据我的观察很奇怪就是说啊等你到了40岁的时候啊你就不是你20岁的想法而且甚至于我观察到呢在我身边年龄较大的这个女性啊好像他活得比他年轻的时候还更快活一些就是状态更好一些因此那种怕老的担心呢实际上是一种年轻时候的虚妄就是你是站在你这个时候想哎呦将来怎么怎么着可是就像我们一样嘛20多岁的时候想象到将来 最后十年之后你回头再想你今天的想法，你就会觉得因为人就变了，你的品味也变了，是吧？能这么理解吗，导师？ 导师 他是我的人生导师。 我在慢慢体会你刚才讲的一番话， 你觉得 消化一下。 你觉得你是刚电影学院毕业的时候啊，这个风华正茂啊，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更快活，还是今天的你更享 受？我肯定现在更快乐。嗯， 不同在哪里？ 二十多岁的时候你会有迷茫，因为很多你没经历过，你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没有答案，很多你没看到过，没经历过。现在是这个阶段，是你根本无所谓后面是什么了，啊，你明白那意思吗？就是说， 已经沧海了，无所谓了。 不是，你后面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比较怎么讲？我们南方人讲比较笃定吧， 笃定， 对，就是是什么也无所谓，又能怎样呢？好坏都挺好的，你跟来了什么就是什么嘛。你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快到三十岁。我那时候特别，就是特别，不知道那个词儿应该怎么形容，是崇拜还是就是还是迷恋那个女人到三十的，因为我老 成熟那种感觉。 不是这方面，我是老觉得，因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做主。就并不是说人家给你安排什么，就是你找不到， 没有信心， 哎，对，你没有这个是我的人生，你就特别盼望快到那个时候，老觉得三十岁的女人可以什么都自己掌握。对，其实我是特别好像我没有那个阶段说，哎呦，我马上要老了，还是我们因为那个时代不一样，所以我有这个心理这个阶段，我特别清楚的记得，我特别希望自己快到三十岁。 那到现在真的冻住了，那么你想老将来老了呢，养老怎么办？或者孩子的想法也是随缘， 我觉得大不了你有孩子，你有和没有，有了我也不希望这个躺在孩子身上给他压力，他必须来照顾我。我觉得我是个不愿意给任何人带来麻烦的人，就算我有孩子，我就到了年龄动不了了，自己就 check in 老年叫什么 养老院， 对，有专门的医疗护士什么这种，是不是？我觉得这很好，你也不要给孩子带麻烦，人家还 莆田系的啊。 到时候我就 就是我是这样的 再去看于老师 观念，对，就是你要不然你把自己好，我生你，我养你，我就是为了老了你来照顾我，我觉得这种特别 太实用主义了， 互相的这个 交易很没劲， 很没劲， 对 对。 那你期待五十岁吗？期待六十岁吗？期待七十岁？ 那倒也不是这种期待了，不像二十岁期待那个三十岁那种。 太疯狂了！ 对对对对对， 怎么还没到七十？ 这没什么可期待的了，这就是自然会来到，你就慢慢。 跟小女生那个时候比，当然你现在还是小女生了，你会不会觉得太多已经经过了，太多已经明白了，对未来少了一些期待？会觉得是种失落吗？ 不失落，我觉得很舒服。就是 峰哥，那你说， 对，就是小时候你期待你有未知想知道的那种，其实是特别忐忑的。你会自己不是一个，我一点都不怀念，就是二十多十几岁的时候。 我也是 我不知道那样，我一点都不想。如果说人家说你重返什么二十岁什么，我一点都不想重返，我一丁点都不想。 没错， 说实话啊， 对，我觉得我就是活在现在。我觉得什么过去，什么初恋，什么美好年轻，我觉得那就是个傻叉。我呀不是别人，就我觉得我现在越活越会活。 你是初恋遇上一寡妇？ 我倒那也不，就对我来说，我也不至于认为那个什么。我觉得那些经历都挺好的，但是我不想。在 对， 就是因为我不可能在二十岁的时候有我这样的心智，这是不可能对等的， 对 啊， 对，所以这些女孩其实不用担心。我就是说，她好像人生啊，你会随着你的见识啊，越来越丰盛的，越来越。哎，冯哥，你对这事儿怎么看？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呀，其实有上山下山和四季轮回这些东西，每个时代都有它好的不好的地方。还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吧，那有什么办法呢？你根本你想变也变不了。所以这个讨论呢，其实来讲啊，对年龄的担心，对年龄的讨论实际上是没意义的，你只能接受。 他们现在不是有发明那个 VR 吗？ 对， 他给你那个是 直观的比你可能碰到真人更好的体验，所以越来越多人不愿意去。 对， 就是情感代价太高。 对， 我还得去熟悉你啊，了解你喜欢什么。他这个他得到的这个 瞬间 感官刺激是 想谁就是谁，就完全是这人呢、啊，就是其实是不是越来越自私了呢？越来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是的，自我越来越大， 自我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越来越难跟人苟且， 对， 将就。 你看原来小孩你还不具有行动能力的时候，实际上整个社会培养的你是自我，对吧？你是世界的中心，你是爹妈的中心，你是爷爷奶奶的中心。慢慢你到了上学之后呢，就大嘴巴扇你，你长得跟猪八戒二姨似的，凭什么你是。